阳光餐饮工程。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音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音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音真经，这是你的江湖。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你去不了都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热感枪点着。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家朋友。他呢，首先是畅销书的作者，还是一位心理学专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岩一白老师。你好白老师。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老师啊，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教大家一些啊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那么怎么教大家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啊，白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什么是心理学，那时候我们是讲了基本啊，介绍什么是心理学的书。那今天呀，我们换了另外一个话题了，白老师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呀，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女性心理，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她老有点小心眼儿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对爱情啊，对这样的一些情感特别执着，或者说钻牛角尖的这个心理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重点讲这个内容，是不是白老师？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想从女性情感角度入手，来去看一看女人们到底是在这个让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怎么能够过得更开心一点。 哎，我还要说一说啊，今天我们同样有两本教材，这两本教材呢都是来自吴淡如的作品，一本呢是真爱非常顽强，另外一本呢是自恋总比自卑好。这真爱非常顽强啊，它其实告诉的大家是人生是以快乐为目的，爱情呢是以互惠为原则，而自恋总比自卑好呢是告诉大家啊，那些做自己的女人怎样才能够散发出 那样一种迷人的光芒。其实两本书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看明白了就能够发现怎么做，又自信又可爱又漂亮又迷人，总之所有的好词儿都加在你身上的女人吧，是这意思吗白老师？ 我们肯定做不了那么完美，要做那么完美的话那也挺吓人的，但是我们尽量往那方面靠。 哎，甚至可以这样说啊，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虽然心里面有一些小纠结，有一些小别扭，但是啊，可能自己难受几天就好了，这真的啊不算毛病。但是啊，这样的小纠结、小别扭，您难道非得要难受几天吗？看过这样的两本书之后，可能您就能够想开了，能够明白怎样做一个快乐的女人吧。我觉得这个词儿应该比较恰当。可能您不是很完美，但是如果想要快乐，还是能够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渠道教给大家的。 对的，我们说这个作者吴淡如其实也是一位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一位作家，他是台湾的，然后其实他本身是学法律的，然后后来研究生学的是中文，主持了很多的节目，有很多的畅销书。就是这位女作家吧，她其实更多的就是以当代女性的一种状态来去解析了很多两性情感以及女性朋友和自己自身的一种情感体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些书籍吧。反正我对她的书的一些观点还是特别的认同的，不是一味的去强调咱们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顺从啊、包容啊、柔美啊，因为确实如果我们按照一些传统的对女人的一些标准要求的话，就感觉这女人永远得是做那种自我牺牲的，然后这个稍微低自尊一些的，然后总是要让着别人的，然后这个享受在后吃苦在前的，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苦了吧唧的，然后你说就这样的怎么能幸福呢， 就典型的一个受气小媳妇儿样哈。 对，但是我们说哎呀，以前都说你看那种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妻子的本分，作为一个母亲的伟大，但是我觉得吴淡如在他的书当中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同的观点。 哎，说到这儿啊，我还要提一个话题啊。吴淡如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啊，她其实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出了好多类似这样的散文呢、啊，或者是一段一段小杂文集结的书，特别多。你也是一位这种畅销书的作家，白岩一同志的书的这个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你们两者呀，有区别也有相同的地方。这个相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呢？都是心理学的书，对吧？你更多的呢是有，比如教大家怎么婚恋幸福的，还有教育孩子的。而这吴淡如其实更多的就是说，让女性朋友怎样变得更好、更快乐、更完美。都和心理学沾边，但是我个人感觉你们两个人的心理学的书啊不太一样。我说说你来听听，你看我的感觉对不对啊？吴淡如的他的书啊，更多的是讲一些比如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片段、小场景，然后告诉大家你怎么做是对的，你怎么做是错的，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个对的东西去实施。虽然你做起来这个对的东西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心里面哎挺难受的，但如果你坚持过这样的一段时间，那么慢慢的你的人生的路就顺畅了，就轻松了，就快乐了。但白岩一其实你看啊，你出了好几套畅销书，像宝宝怎么在三岁能够守纪律， 那是亲子的、 啊、能够培养什么好习惯，还有像 什么爱情擒拿术啊，女人拉开男人跳，对，这是两性关系的。 对，你的这些书啊其实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小场景，也是小场景比较相似，但是呢讲的是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些理论。你发现没有，你们两个都是很相同的心理学的书，但是其实不太一样，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是，这是一方面的不一样。当然还有一方面，其实我主要是在去我发现我的书当中主要是探讨的两性之间该怎么去定位，就是它是两个人的关系。 嗯， 但是你会发现吴淡如他虽然讲一些情感故事啊，也讲一些情感片段，但是他讲的是女性和自己的关系，等于是一个人的关系。 对， 他其实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虽然说给大家上一堂心理课，了解一些女性心理，但是我想呢咱们还是要把吴淡如这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啊柔合到心理学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我觉得这样大家就能够很清晰的了解吴淡如为什么在书中是告诉大家应该这样做，那么这样做它背后的心理学的道理在哪儿，好不好呢？ 好啊好啊。 那咱们就从这第一本书《真爱非常顽强》讲一讲这女性的爱情开始吧。 讲女性 性的爱情其实主要就得先从约会开始。然后在吴淡如这本书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小章节，叫做情人攻防战。情人攻防战，然后他讲到了就是女人在这个身份确定之前和之后的这种对于这个男人的标准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说女人在这个结婚在这个身份确定之前是男人如果是送好几百块钱的玫瑰呀、啊、什么巧克力呀、啊、然后女人就觉得哎呀浪漫死了，哎呀简直就觉得太幸福了，哎他就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有那种成就感。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身份确定了，那么这时候就说女人的反应便有180度的大转弯，说要死了，你这么有钱这个怎么不会给我呢，什么给我折现好不好呢。对， 这个变化简直太大了，之前是浪漫到天， 对呀、 啊、接下来就是、哎、有点庸俗了哈，你折现给我，瞅这话说的太赤裸裸了。 他就在讲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女人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男性的一些期待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嘛，她是觉得你是现实的，你还是浪漫的，你是物质的，你还是就是很浮夸或者是很精神层面的，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需求。我觉得这是跟这个婚前婚后女人的一个自我定位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 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他说了，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男人到底送什么东西来去判断你在他心目当中的情感是到底就是情感位置是什么样的。 白燕妮，要按你这样的说法的话，或者说按书中这样的说法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送的越贵就越好呢？ 哦，不是的，他是这样说的，他引用了一个美国畅销女作家的一个原话，他是很认同这点。他说如果他开始舍不得送奢侈品而改送实用品，他以前是送奢侈品的，当然这个奢侈品他指的也就是100块钱一朵的玫瑰花啊，他说开始舍不得送这个了，而改用实用品，比如说烤面包机啊，什么围裙啊，炒菜锅呀、啊、对，如果是改成这，那就可能表示，很可能表示热爱已经不在，爱情已经亮起了红灯。啊，他说了，他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把你们男人当成凯子，但如果男人真的要想娶你的话，是不会送烤面包机和咖啡壶的。问题不在于礼物的贵重，而在于其类型。这是他到底这个类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你的这样的一种礼物的选择，我是经过大脑思考哪个实用，哪个更现实，还是说从心而来，我就喜欢你，我觉得你很美好，所以你应该去配上很美好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就是走脑子的，一个就是走心的。我想他可能想表达的就是在情感过程当中一个变化。因为就是肯定他如果开始不走心，不送那些什么什么所谓的这些浪漫而不实用的这些东西的话，也不会有这些爱情基础。而当我们的爱情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进入一些疲惫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较乏味的一种状态、 哦、 这个时候就是他指的可能就是激情已经不在了， 激情不在、 这个、对、嗯、但是很多女人会觉得，看我老公很现实，我老公很会过日子，我老公就不是那么乱花钱。有的女人就读不懂这个其中的一些潜在的可能性，而还那傻呵呵的傻大姐似的，还那高兴呢，哎，所以就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他在这个书里面啊，就是说，说到了几个说你在选择男人的时候，你要增加女性的一个辨识度吧。比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任何善于跟女士调情的男人，将来必然是个花心大萝卜。 这调情就已经花心大萝卜了。 对，说任何迟到10分钟以上的男人，他打一括弧说重要节日迟到表示并不把你放在眼里。 然后根本不打算付全部餐费的男人是标准的小气鬼，约你吃饭却没钱付账的男人肯定是要卡你油的赖那种赖皮鬼。然后呢，比如说把餐巾像围兜一样的围在领子上的那种是有恋母情节的，可能他以后对你的依赖会非常的强。然后对那些服务人员很不客气的男人，可能就会有一种暴力倾向。嗯，根本就不管你想要吃什么，就直接给你去点餐订餐的这种操纵，就是操纵你要吃什么的男人，他的控制欲就是非常非常强的。还有他也说了，任何一个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男人，那想必家庭当中有难以解决的重大阴影是比较难托付终身的。就是我们就去看男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男人对我是怎么样，但是他忽略了就是这个男人他对于周围环境和周围的人的一些举止那个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吴淡如在这一章节里边其实是告诉女人，就是你希望得到一个好的情感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一双锐眼能够去识别。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百言一啊，来跟大家说两本书，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内容，也来学一学女性心理。这两本书呢就是《真爱非常顽强》以及《自恋总比自卑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真爱非常顽强》啊，这第一章节里面就说到了在谈朋友的时候，这个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男性的变化是不太一样的。《真爱非常顽强》啊，这本书啊是真爱的19个法宝，针对的啊是19个恋爱当中的这个陷阱而写成的。刚才呢白燕一咱们谈到的是其中的一个陷阱啊，就说了这个送礼物，那一共有19个陷阱，那这么多的陷阱如果按照心理学有没有一些分类呢？ 其实他就是讲的是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这一大部分，比如两性关系当中如何互动啊，该怎么样去沟通啊，然后呢这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自己这一部分，作为一个女人我该怎么去修炼自己的梦想，该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情商有所提升，怎么样去练习倾听的能力，对，这也是他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他就是讲了我们对外的关系和对内的关系两个关系。 嗯，所以大家在看到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多的小例子，一个一个小例子，但是啊当您细细的品味这本书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刚才百言一百老师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对内和对外的规律其实就包含在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书的第一章啊，就送礼物就能够看出来到底有没有真爱，那还有哪些的内容白老师咱们跟听众朋友一起继续来分享呢？ 比如说第五章也是我觉得很常见的，第五章他说你心甘情愿过一生吗？这个心甘就是干净的干，情愿就是怨妇的怨，你是不是又甘又怨的去过了一生？那为什么他说是心甘又情愿的过一生呢？因为他会发现在很多很多的女人的生活状态当中，永远是要有一只苦瓜脸，然后永远都是在那儿唉声叹气，牢骚满腹，然后或者是永远是身体不好。他比如说他说有一个朋友的母亲每个星期下午都会打电话给女儿说自己身体哪又不舒服了呀，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他那个以为可以靠婚姻争取离家自由的独生女儿，就不得不每个星期的周末都要从台北回到台中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在刚刚结婚的时候她丈夫还愿意跟她一起贡献爱心，但是久而久之她丈夫就抱怨说每次一回家她的病就好了，我看她是装的。说女儿也知道妈妈是装的，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她就解读，这在心理学上这个母亲的这出戏其实就叫做 可怜人的起联系，如果翻译成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台湾作家嘛，哈，然后如果用我常用的一个词汇来去概述这个行为的话，就叫做弱势控制。 我离开你，或者我需要你，如果你不在，你不帮我，我就死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是这样理解吗？ 没错，有很多啊，我们举一个，如果大家还不是特别理解的话，比如说家庭主妇，咱们说把这个晚上做好了晚饭了，然后老公打了一个电话说不能回家吃饭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自己晚上饿一顿，然后也不开灯，然后自己坐在那个沙发那儿黑咕隆咚的，老公一开门然后一看，诶，你怎么没吃饭呀，他说哎呀，没有你我就吃不下去，或不等到你我就不想吃饭，那这个时候其实增加的是一种丈夫的愧疚感。 对， 诶，我们会丈夫可能会暂时的因为这种愧疚感而增加回家的频率，但如果这种弱势控制的方式经常使用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时候，甚至是说以自残，比如说拿刀片割自己啊什么， 离开你我就活不了了，我就不活了，你看着办吧。 对，什么下跪撞墙抽嘴巴吧，反正或者是什么，我们经常看见俩恋人吵架了，其中一个就在楼底下大雨里边站着，给自个儿淋得跟那个小鸡子似的，然后哎呀，就是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这种弱势其实扮演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控制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控制的行为。 所以这种弱势扮演其实是不应该的，或者说至少不应该常常在两性关系当中出现的，是吗？ 我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谁愿意整天跟一根苦瓜过日子呢？谁愿意整天就觉得说不论我怎么做然后他都不高兴，他都不满意，他都有那么多的哀伤，谁愿意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呢？另外，你就是当我们无意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开会或者一些应酬，就成了我们伤害最爱我的人和我最爱的那个人的一个行为的时候，而这个愧疚感或者这个行为我又不能够去中断，那么当这样的一种时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化解自己内心的这种愧疚感。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去，你让我有愧疚感，你总让我有愧疚感，你让我这一辈子都生活在愧疚当中，你是好人吗？你爱我吗？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他就会形成转换成为一种怒气，然后这个怨气怒气就会慢慢的让他远离给他制造这样的一种愧疚感的人。所以你想用弱势控制短期内可能会实现，或者咱们换一种话说，你长期都有可能实现，但是你 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绝对不是一种幸福的快乐的人生，而是把两个人同时都卷进了痛苦的这种深渊，自己也不舒服，而对方也很难受。其实你想一想，我觉得这样的爱情啊，即便是你挽留住了，但是它的意义和真爱好像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没错，因为就会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人家受不了了，不愿意整天就是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好评，都得不到赞，所以他就转身就撤了，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一直不敢离开你，但是你们的生活就像刚才刘莎你说的，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质量，充满了负能量。所以这个是很多女性以为哎，用一次用两次好用，她就一直用下去了，但最后你会发现很难过。这就像吴淡如她的另外咱们今天说的另外一本书，叫做自恋总比自卑好。 哎，那么也简单说一下这本书啊，可能初听这个名字大家会觉得这自恋总比自卑好是讲的这女性自己怎么着，其实呢这本书啊同样也是吴淡如的爱情系列专辑当中的一本啊，她说的呀是在恋爱过程当中，这个女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自恋总比自卑好。刚才白燕妮谈到了这两本书当中有比较相似的地方，那么咱们就来说一说这自恋总比自卑好当中说的同样也是这个叫弱势绑架这个问题。 对，也可以叫弱势绑架。 对 对，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小节啊，他说为何越爱越孤独，其实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去诠释了这个关于就是你的两性情感当中也好，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好，如果你总是 去做一个怨气载道的苦瓜条，那么这个时候你即便爱得深，爱得越深，爱得更深，你就会发现你越孤独越无助。因为这个时候其实爱情就只成了，就像吴淡如他自己说在书里说的，他说最后爱情只成了压在胸口上的责任。也有人因为喜欢孤独而害怕爱情的牵牵扯扯，怕爱成为自由人生的绊脚石，就只好逃走。有人得到爱情之后抱怨情人让他不时的咀嚼孤独，可不可以多陪陪我。那他在这一段当中他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在说，我们在情感当中如果一味的去制造一种消极情绪的话，那么你们就会陷在一种孤独的状态当中，或者是去不断的去抓住对方，要让对方来去排遣你内心的孤独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就会感觉有特别强大的那种压力感。 感谢白燕仪老师详细的讲解，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没事的时候会到处闲晃，看到一些熟悉的画面会停在那边一直想，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是去路边的那间咖啡店，点了一杯以前的咖啡不想改变，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寂寞的时候会到处流浪，观察面无表情的台北人，满足一种同理心的想象，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是听着那些以前的歌曲，对于现在最流行的旋律没有兴趣，这世界浪潮般的前进，我走得很慢是因为我太长回头看，藏好了纪念品变成了秘密，热烈的太阳晒过之后在身上留下阴影，这世界自由的前进，我牵着不存在的你，看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每天写日记写的是一样的东西，像一片沙漠被风吹过留下归于的痕迹，这世界浪潮般的前进，我走得很慢是因为我太长回头看，藏好了纪念品变成了秘密，热烈的太阳晒过之后在身上留下阴影，跟着时间自由的前进，我牵着不存在的你，看你要带我去